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係返到嚟浩浩汤汤。今晚嘅節目呢就係我所見過嘅奇妙嘅天象。咁但其實呢喺所謂五大或者六大天象入面呢，我而家都係講緊第一大咋。咁第一大天象呢就係講流星雨啦，然後就火流星啦，而家講到陨石啦，陨石呢英文叫 meteorite。咁樣呢亦都講到吉林陨石雨啊，當年係好似77年定乜嘢嘅，係好出名嘅。咁就亦都我頭先講緊嗰個故仔呢，後嚟呢其實我忍唔住呢就寫咗一篇文章 啊，就 叫做賣陨石的人啊。Jeffy 睇過啊？ 係 啊，亦都係出版咗喺我第一本嘅書，其實就真係我寫嘅書就第一本，因為我第一本書呢係1987年1月出版嘅，叫做最後的問題，其實就係西方短篇科幻小說嘅一個翻譯嘅結集嚟嘅，咁所以就唔係真正嘅創作。雖然呢每一篇小說我都有一個作者簡介啊，同埋欣賞啊、分析咁嘅，咁但始終啲古仔唔係我㗎啦，係我自己翻譯㗎。咁講真，嗰陣時因為香港呢係可能未正式簽署即係世界上嗰啲咩知識產權，嗰陣時冇咁緊張啦，1987年，而家就一定唔得㗎啦，因為嗰啲嘅翻譯呢係完全冇攞版權嘅，而家就唔得，但嗰陣時冇所謂。好啦，咁但所以呢賣陨石的人呢就係我第一本嘅，即係正式完全係我創作嘅，大概入面有30幾篇嘅文章呢，但我就將呢一篇擺到最後就壓軸，因為佢係最長嘅，我諗起碼都就算冇10000字都有接近嘅。我直情就講故仔啊，之前嗰啲呢全部都係一啲嘅科普文章啊，或者一啲即係說理嘅文章啦，咁但呢篇呢就真係敘事文啦，敘事文。咁其實我以前呢就作文我都好驚嘅，即係學生時代，咁但原來呢即係叫做冇嘢講，夾硬揾啲嘢嚟講就梗係辛苦啦，作文點解辛苦就係因為咁 啊。 但原來你嘅心入面好多嘢想講呢，就一啲都唔辛苦㗎喎，係咪？即係你直情係有種衝動，有種創作欲，你想寫返出嚟。當時我寫呢篇文章真係完全係無痛創作嚟㗎，係咪？因為我就係咁寫，係咁寫，就將當時所發生嘅嘢就一五一十寫返出嚟，所以就叫賣陨石的人。咁就係我自己好鍾意呢篇文章，所以成本書呢就叫做 賣陨石的人 啦，就係我嘅第二本嘅出版嘅書。但如果講創作嚟講，就第一本好似都係87年，可能係年尾咁上下出嘅。哇，眨眼就嚟30年啦。好啦，咁呢個呢就係講嗰個陨石啦，火流星啦咁樣。但其中入面呢，我喺夜空之戀都有講過圓坑一面嘅火流星呢個故仔嘅，就係當年我喺太空館做嘅 時期呢，就曾經係我有啲外展嘅活動，當其時係未開館嘅，嗰隻蛋未開㗎，尖沙咀嘅蛋未開。我哋返工仲係返大會堂低座嘅一個臨時辦事處，但我哋已經推廣好多嘅外展活動，包括呢就曾經搞過一個大型嘅喺低座嘅展覽廳搞天文展覽啦，咁亦都搞嘅呢有啲呢就係嘅天文營呀。咁我同個同事呢就被廖生就委任呢，就帶領一大班學生係嚟自唔同嘅學校嘅，就去西貢黃宜洲呢一個嘅營嗰度呢就係睇星嘅。咁但嗰次睇星呢就我哋就帶晒啲鏡去啦，有啲同事其他幫手啦，咁就 set 咗唔知兩三支鏡呢喺個操場嗰度呢就係睇星。咁呢個另一個故仔啦，睇星就係話呢，因為我成日覺得遠處嗰個走廊嗰度有啲燈光呢就殘住我睇星啦，我走去熄燈，咁就走返嚟個操場黑晒，好好啦，好開心啦，點知冇咗佢就著返。咁我又好激氣，用邊個咁手多啊，咁又唔理又走去熄返，又返出嚟睇好開心啦，冇咗佢又著返。 古惑的燈。 哇，咁我就覺得有冇搞錯，好嬲喎，咁我又去走去熄喎。點知今次呢有個人出嚟啦，原來就係個營地嘅管理人。佢話先生，我哋呢度唔熄得㗎，係我哋嘅營規嚟嘅。激到我就係因為佢原來佢個外面有啲走廊呢，佢係安全理由係唔能夠全部熄曬燈，熄曬燈有咩事呢，啲人周圍走呢就會撞死你啊，咁啊，咁所以拗佢，我話唔係啊，我哋天文嘅，我哋睇星嘅，我哋啲燈光，其實大家都知道呢，我哋觀星一族呢係做一啲唔見得光嘅嘢，就係咩呢，就係去觀察呢啲天體啊，即係大家要心邪嘅幾邪都得，係我哋真係做得唔見光嘅嘢㗎嘛。咁但係佢話對唔住，我知道你哋係，但係呢啲係營規， 即係拗佢唔過，咁卒之咪著咗囉，冇辦法啦，唯有盡量遮住佢望第二個方向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古仔啦，我都有寫出嚟嘅。咁但係另外古仔就係話呢，我睇咗好耐啦，咁教啲人睇星啊，我又搵啲天體俾佢睇啊，咁但係呢嗰陣時好熱下㗎都。我忍唔住啦，我同個同事講，喂，你同佢睇月先啦，我入去沖一沖涼啦，咁樣喎，咁入去營地嗰度沖涼。點知呢啱啱沖緊涼嘅時嘅，突然間我就聽見啲人喺外面，嘩一聲啦，我當時嘅心就即係死啦，知道衰咗啦，大鑊，衰咗，一定係有啲好勁嘅嘢出現咗，我 miss 咗啦。咁即快快去沖完涼，著翻衫沖咗去睇啦。佢話：喂，做咩事啊？頭先係啊，頭先我哋見到火流星，嗰時我係未見過火流星嘅。我話冇搞咗，我成晚喺度，你就唔出現，我入一入去都唔夠十分鐘。是吧，五分钟左右啫，冲个凉啫，你就出现，你话系咪打到飞起 啊？我攞条毛巾就冲出去。 世事冇嘅，喂，嗰啲系一秒零点几秒嘅啫嘛。我都讲过咧，嗱，我都讲过一个，可能唔知喺咁样讲啦。其实我哋话流星许愿呢样嘢咧，我基本上咧睇星睇几十年咧，我都系未试过成功嘅。因为大家唔知道呢，虽然我教过啲朋友，啲朋友成功咗，因为我又讲真，我又唔系好着意咁啦，我唔系好刻意啦，即系许愿呢啲咁迷信嘢啫，系嘛？但系呢事实上普通嘅流星嘅出现呢系一定系唔够一秒嘅。基本上呢我哋今讲睇流星其实系一啲好 private 嘅好个人嘅嘢。就算你兩個人，你同女朋友咁样除非你真系喺嗰个 moment 嗰一刻系望住同一个方向。如果譬如佢望緊稍微另外一個方向，你望緊呢個方向，你見到一粒流星，喂流星啊咁啊，你話流星啊，然後佢另轉頭呢 都冇咗㗎喇， 已經冇咗㗎，話俾你聽係你其實流星係唔能夠同人分享嘅， 即係流星都 係你能夠同人分享呢就係大家撞彩，真係嗰個 moment 係望同一個方向，你話喂流星啊睇下咁啊，嘥氣，你唔使講啦，講嚟係多餘嘅，因為你另轉頭嘅時期呢已經係睇唔到，所以呢我係未試過話咩流星許願呀咁嘢嘅。嗱，但係彗星唔同喎，彗星喺個天上面呢通常係出現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嘅，雖然佢個位置會唔同，即係佢喺個天嗰個星座嘅背景呢其實佢係會慢慢移動，但係呢佢基本上呢尤其是大彗星啦，係幾個禮拜幾個月，譬如哈雷彗星，哈雷彗星我有睇過啦，就係85、86年嗰時回歸，佢就85年尾出現，86年頭就消失，咁但係講緊幾個月嘅，所以彗星同流星係兩種完完全全唔同嘅天體，大家就唔好將佢混淆，一個就係 meteor shooting star， 一個就係 comet， 係咪？好啦，咁但係呢講返呢個頭先嗰個啦，即係出到去咁就 miss 咗流星雨啦，咁之後呢其實呢我都睇過一啲特大嘅流星啦，就但係都冇今年年頭紐西蘭嗰個咁壯觀。今年年頭真係呢個係一個真係意外收穫啊！一帶啲朋友出去睇星，都未整啫，講星座啫，就已經整一個咁樣嘅火流星你嘆下，哇！真係冇得定啊嚇！好啦，咁就講翻其他嘅大嘅天象啦。咁首先講啊，而家我哋背景一個啦，嗰、那個即係好得意啊，我叫做黑太陽啊，你見到好似個黑太陽咁樣真係嘅喎。原來咧，我以前都蒙查查啦，因為我未正經睇過嘅時期，我就以為咧日食嘅時期就個太陽喺個天度唔見咗啦咁樣，其實唔係嘅。原來咧，當然佢嗰個月球啱啱遮住個太陽嘅時期咧，佢就嗰個體積咧，即係啱啱個面積可以咁講啦，就遮住佢個我哋叫做色球層，叫做 photosphere。但係原來喺色球層外面咧，仲有一個唔係光球層啊，我講錯咗，光球層。photosphere， 但原來在光球層的外面呢太陽還有一層叫做色球層叫做 chromosphere， chromatic 即是顏色的意思 chromosphere， 那這個 chromosphere 呢平時就被光球層呢就已經遮蓋曬的、那個、光芒，但是當它日全食的時期呢原來它是出回來的，那當然在這個色球層的外面呢即是當然是暗很多，但是都有時看得很清楚的，就叫日冕，冕呢就是皇冠嗰個冕，加冕嘅冕， 有啲拋射嘛， 係冇錯，一路拋射嘅物質，嗰啲日冕呢其實係可以離開個太陽呢成一個甚至有多嘅直徑咁遠嘅，即係其實呢度呢你張相呢雖然就假如睇得唔好清楚啦，你都睇到外面嗰啲咁嘅光芒呢其實有啲就係呢啲日冕，英文呢就叫做 corona， 即係大家知道啦，加冕呢其實英文係叫咩呢，即係一個皇帝加冕啊，英女王啊，真係加冕啊，就叫 coronation， 加冕就叫 coronation， 所以 corona 呢其實就係嗰個冠冕，咁但係喺呢個天文學上呢 corona 就是太陽嘅外圍嘅大氣層，平時睇唔到嘅，係要日全食先睇到嘅，咁但係呢 我就是第一次睇日全食呢都係好好晚近啦，即係喺我觀星嘅歷程嚟講、就係2008年、之前呢係冇一次係有機會嘅、因為我之前喺香港㗎嘛，香港其實上一次日全食呢係開埠以前，係開埠即係一定係19世紀之前嘅，而下一次日全食呢都好似係幾百年後嘅，所以即係話如果你係唔喐係留喺香港嘅呢，你阿爺阿爺阿爺阿爺同埋你個孫阿孫阿孫個孫個孫個孫呢都唔會睇到一次日全食，我話俾你聽係咪，所以你要睇到日全食呢你一定就要衝出香港啊，咁但有時唔使衝得好遠嘅，譬如09年呢就喺上海杭州睇到，咁我呢就兩年都有去，08年真係好彩，其實08 09年呢即係對中國嚟講算好彩，因為08年就喺新疆，09年呢就喺上海南京杭州嗰帶睇到，咁我就兩次我就諗過啦，就係、是、上海即係華東啦嗰頭呢好易去啫、但係新疆就好辛苦㗎、就去好耐㗎，咁我就話其實可以 skip 咗08年淨係睇09年啦，但好彩呢個又係英明神武嘅決定啦，唔得咁珍貴嘅，因為個天呢真係唔到你預嘅， 係啊，天色嗰啲多 啱啦，就係、是、真係我08年參加咗香港天文學會，當然其實佢都係委託中旅社辦嘅，就去咗新疆，而且我哋之前呢仲提早去呢，因為有個朋友喺新疆係接待咗我哋玩咗幾日，咁然之後先至呢同即係天文學會嗰、那個觀察團呢會合，咁然後真係呢繼續坐車去越遠，因為我哋最先去烏魯木齊玩啫，但原來佢唔喺烏魯木齊嘅，佢係要去一個更加好嘅觀察點呢，係離烏魯木齊、都好遠嘅，要去哈密先，烏魯木齊就去哈密，哈密再坐即係長途巴士行好遠先去到嘅，咁但係嗰度有啲營舍俾你喺度過夜嘅，其實 好多嗰啲外國人、 有好多外國人啊，美國啊、德國啊、法國啊，好多日本人啊，全世界都有，台灣啊、澳門啊，我哋都有，而但係我哋呢當時好威，原來香港都去咗200人。 哦、 喂，香港咁細喎，係咪啊？但我哋香港咧，原來各個團體加加埋埋咧，有成即係200人去咗睇呢個日全食。咁最後咧係睇得好成功嘅，但係都係一壓汗嘅，因為臨到尾嘅時候，突然間出咗幾嚿雲，而其中一嚿雲就啱遮住個太陽。哇！個個直情喊曬啊，真係喊曬，以為今次功虧一篑啊！點知佢喺最關鍵時刻咧，嗰個雲就走咗，咁就睇到啦。但係嗰次都係1分59秒。1分59秒啫，嗰、日全食。咁但係呢第二次就09年啦，咁我計亦都唔放過啦，今次又去喇喎吓。嗰次就帶咗阿女去啦，同我老婆同埋啲老友嘅。咁但係華東嗰次呢就老婆唔得閒啦，佢話我睇過算啦，唔去啦，佢要返工。咁因為我就帶嗰時我已經退咗休㗎啦 ,09 年啦。咁我就帶阿女啦，仲帶埋我細妹嗰個仔女。咁樣亦都係參加天文學會嗰個旅行團。咁佢都係委託中旅社啦。咁華東，咁華東係易好多啦，好多地方玩嘅嚇。我哋都好多觀光，又上咗黃山，又去咗九華山咁樣啦。咁但係臨到未睇日食，陰公滿天烏雲。我哋呢嗰個地方叫銅陵，銅陵係近一個唔知係咪無石啦嗰頭嘅。但係呢佢哋原來天文學會兵分幾路，有一隊呢就去咗上海，一隊就有一啲人就喺去杭州嘅，但係主要就是上海同埋銅陵。我哋銅陵呢就成個天呢就係雲啲雲，其實好早嘅，嗰次就係早嘅，喺新疆嗰次呢就係好晏嘅，係六點幾先至日食嘅。六點幾日食。但係喺華東嗰次呢就係朝頭早唔知九點幾日食嘅。